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翻嚟第四节嘅大香港早晨，由《时报》同埋 Radio 联播嘅早晨节目。好， 系啊， 咁我哋讲咩咧 ？Tom 呢一节， 精神啲好啲嘅，精神啲好啲。 精神， 即系几懒啫。 咩？ 好似一啲都唔精神啊！相叫我哋， 喂，OK 啦，头先有啲沉重啊嘛， 系嘛，系唔够精神啦，唔够精神。 我今日着咗神褛啊！屌啲， 我系啲人话着睡袍化诶， 神 褛 定睡袍啊？ 睡袍， 睡袍大镬！我唔喺度瞓嘅，琴晚其实。 今集讲咩咧？今次就话其实因为有阿白韵禄就走去出咗封信俾啲泛民议员，咁啊关于就话呢个。解釋一下咁一個李寶蘭嗰件事咁樣，咁首先就李寶蘭之前嗰個就因為廉署嘅前處理執行處處首長李寶蘭就被取消呢個署任嗰件事啦，咁嗰陣時都一路都講啦，我就因為李寶蘭就係一個叫做頭目，可以咁講咧。頭目係專門咧就去查梁振英 UGL 事件， 係啦，涉嫌收取個澳洲公司 UGL 5,000,000呢件事，咁去查。咁而家係已經開咗 file 咁啊，所謂嘅係咪？咁就咁啊，等跟住李寶蘭就專職去查呢樣嘢喎。啊，跟住之後就唔俾佢查喎，咁樣唔俾佢查。個狀況係點咧？其實就係取消咗署任啊嘛。咁跟住就咁就好明顯就好唔俾佢查啦，意思係咁樣。好啦，咁跟住因為呢件事，咁之前泛民各樣就有個聯署噶嘛，係咪啊？ 係。 未揾到你。咁之前泛民嗰啲咧有個聯署，咁啊就覺得呢件事好離譜啦，咁樣嚇。 佢個聯署係要求盡快交代究竟點解要取消佢，或者即係交代呢個前處理執行處長李寶蘭被取消呢個署任嘅一職，即係點解佢要取消佢個署任？ 嗯， 因為其實佢嗰陣已經署任咗6个月噶啦嘛，即係按常理其實應該可以升做正規嘅咁樣。 係， 咁點解要取消咧？係咪同呢個UGL 事件有關？咁就要求佢哋交代呢件事，咪要求翻阿白韻禄交代呢件事啦。 嗯，咁、那個狀況而家就係阿白韻禄就係其實咧，白韻禄咧之前咧就同過佢哋咧啲泛民議員啦。啊，所以先講下，阿白韻禄就應該就冇見啊鄭松泰議員 嘅。唔係，好似唔係喎，我睇翻資料就有嘅， 有見 嘅。但係嗰個會議當中咧，阿泰就提咗離場嘅。 我、提 就話因為白韻禄講到就話呢個署任嘅問題就唔關呢、這個特首嘅事嘅。 係、特首即係聽都無謂啦，覺得 係啊，咁佢走咗嘅。咁佢就佢喺會中亦都冇提問咁啊，咁就離開咗嗰個會議咁樣嘅。咁但係個聯署咧就好似係有冇佢嘅其實。 嗯。 聯署係有嘅，聯署係有23位。 唔係佢冇份聯署嘅。 係，佢冇份。但係佢有去見面咯，即係會議咯，就 係。 唔係因為 咁白韻禄就係同佢哋見完面之後啦，咁包括頭先講嘅去信嘅23位泛民嘅立法會議員啦， 但係就唔包括鄭松泰。 咁樣之後咧見完面啦，再要俾封信佢哋。咁基本上信嗰內容咧，就係同呢個應該係同嗰個會面係差唔多嘅。因為最主要都是去解釋翻，去所謂佢覺得要解釋翻，喂、李寶蘭件事係唔關佢查唔查 UGL 事嘅。因為佢裏面有提到啦，佢就覺得咧就話留意到有人指依個李寶蘭被取消署任一職啊，依、這個事情咧就與佢負責調查梁振英 UGL 事件有關。咁白韻禄咧就形容咧呢、這個係極為嚴重，但係冇任何實質證據嘅指控。咁對呢個不負責任嘅造謠行為咧，佢就感到講人造謠喎，咁就感到咧就極度遺憾。咁白韻禄咧亦都喺信中裏面有提到咧，李寶蘭嘅署任咧是沒有可晉升嘅含義，是方便行政嘅安排，沒有半點含糊咁樣。咁其實因為呢個咁嘅所謂解釋啦，咁其實佢裏面信堆邊亦都有提過，就話佢係承認咗，當佢作出呢、這個李寶蘭係要取消署任呢、這個決定咧，佢係有同梁振英講過嘅 OK， 咁、而梁振英咧就冇對於佢嗰、那個決定有個否決啦，咁樣咁所以就去做啦，咁所以就咁樣處理咗件事。咁而白韻禄就認為咧，咁樣咧係顯示咗係冇唔關梁振英有任何左右咗佢嘅決定啦。甚至乎提出要等啊李寶蘭啦，咁樣佢就冇即係認為喺佢咁樣講法就叫證明咗啦，咁樣咁當然泛民嗰啲就唔會覺得依個係合理嘅解釋啦，各樣咁林卓廷即係民主黨嘅林卓廷咧，亦都表示咗咧，就話佢嚟緊咧就係、一定會喺依、這個立法會嗰度提出用依個權力及特權法去做依、這個嘅。調查究竟梁振英喺依、這個李寶蘭取消署任依個事裏面，去扮演一個乜嘢角色咧？佢有冇任何利益衝突咧？ 干預呢件事啊！ 咁樣我見到咧，其實譬如你港台啊咁各樣咧，都有做下同林卓廷做咗個專訪嘅各樣，咁佢都咬住強烈係咬住咗梁振英係因為有一個好強烈嘅。利益衝突啦，咁佢冇理由可以冇理由係可以佢哋認為係一定係有牽涉啦。咁最主要嘅狀況，所謂佢哋咬住個位係咩咧？就係佢哋會認為喂，好似之前曾蔭權咁樣去俾人查咁樣，佢都將嗰個所謂廉署要直接 report 佢依個權力係咪？特首係直接監控依、這個 廉署 嘅咁樣。呢、這個權力就俾咗其他人啦，俾咗政務司司長啦，咁各樣。喂，咁點解你梁振英唔咁樣做，唔避嫌咧？其實佢係咬住呢樣嘢咁樣。 係。 咁梁振英梗係唔會避嫌。梁振英係完全係唔撚使要面，簡單啲講係。喂，係咪先上咗台咁耐啦？即係今年係最後一屆任期啦，係咪先？都好明確嘅呢樣嘢，都唔需要特別再講。好啦，你話PMP 去做，咁其實講真啦，即係睇翻條數係咪先？因為 PMP 本身，你可唔可以講下 PMP 個要通過嘅狀況啊？ PMP 咧就係要分組點票，每邊啊過半數先至能夠咧係獲得通過嘅。係 咯。 咁如果提翻啲例子咧，就係2012年咧，咁如果調查呢個當時嘅前行政會議召集人兼後任嘅，即係梁振英咧兼後任行政長官咧，擔任西九比賽評審嘅時候咧，有冇涉及利益衝突？咁2008年嘅時候咧，就調查過咧房屋同埋規劃地政局嘅常任秘書長梁展文咧，又獲得聘任嘅時候咧，有冇同呢個新世界中國地產嘅事件有關？咁咧，2008年嘅時候都曾經引用過特權及權力法咧調查雷曼兄弟事件。咁但係咧，呢啲係當中有一啲頭先講緊通過噶啦， 冇錯。 咁講緊有啲係否決咗噶啦。咁否決咗又包括有旺角騷亂事件啦，高鐵延誤事件啦，南丫海難事件啦。調查梁振英協助女兒運行李事件、行李門事件啦，否決呢個調查佔領事件啦，香港免費電視牌照否決用特權及權力法調查啦，係啦，咁好，我自己覺得好似否決嘅案件都幾嚴重啊， 好多， 即係爭議性 非常非常之多咁樣。咁其實即係你話PMP 要查呢個權使立法會議員使用呢個權力及特權法去查呢、這個依、這個所謂李寶蘭被署任取消署任呢個事件係嘛？咁喺梁振英裏邊係一個咩嘢角色啊？有冇利益衝突？咁想嘗試喺依個查嘅。咁當然其實如果能夠做到嘅，我覺得係好事啊。 係 呢、這個因為你去你可以傳召證人各樣啊嘛，係咪先？咁啊，即係好似之前你老點係嘛？即係請人飲茅台咁樣，咁都係因為權力及特權法，咁可以成為社會嘅焦點去講呢件事啊咁樣。但係一就係睇嚟咧計條數，因為喺依個所謂分組點票嘅環境底下，呢、這個咁所謂制度底下咧，係好難搞得掂啦，好難做得到。 即係可能組別啦，但係如果泛直選嗰邊咧，就阿鄭松泰都係會支持嘅。如果佢 依個必然 啦，如果佢係搞嘅話，如果佢真係搞的話， 支持啊！ 冇依個應該冇咩懸念啦，我相信係。 但係應該都係會否決嘅。 係啦，即係睇個狀況啦，即係你冇，即係而家其實即係我嘅睇法就係話泛民而家你叫做喺依、這個係新任嘅 新一屆嘅立法會裏面，咁啊梗係排住隊好多嘢等住做啦，係嘛咁樣。咁依個係其中一個社會焦點關事，亦都叫做符合咗佢哋企嘅某一啲政黨嘅政綱啦，即係 A、B、C 啊嘛，所謂正所謂嘅係咪先？ 咁 anyone but CY， 係 啊， 總之就追住梁振英嚟打。 係啦，咁啊就即係亦都符合咗呢咁樣狀況啊嘛。咁就所以就變咗個狀況喺個純粹依、這個叫做公理啲去講啦，不管嗰、那個依、這個 PMP 能唔能夠通過，其實咁佢哋都係一個對於佢哋嘅政治嘅 政績上面 政治 CV 啊， 能唔能叫政績咧？依、這個 政治 CV 啊， 依、這個政治嘅體面嚟講啦， 或者上報嘅談論點、 啊，咁其實係點樣都係正係叫有 做嘅， 啱 即 係啱佢哋個位啊，個計算係即好準確， 有分家， 佢計算係準確。因為譬如而家你好似林卓廷咁樣，佢而家走出嚟，佢又係之前又有佢喺廉署做專員噶嘛， 調查主任嚟嘅，係咯，所以而家就成日都基本上有啲咩關於廉署嘅嘢，都係揾林卓廷出嚟講兩句就啊，你點睇啊？你作為啊前嘅員工咁樣，你覺得啊，你覺得呢件事咁，你有咩睇法咧？咁啊，政府有冇啲咩問題咧？咁通常就揾佢，即係呢個比較突出啲嘅角色喺度嘅民主黨就係、 是。係咁啊，見咗呢啲咁嘅呢種塑造呢啲所謂一個定位啊，俾唔同嘅議員咁係即係呢啲包裝嗰樣係好正確嘅做法嚟嘅，我又覺得係嘛？咁你而家佢嚟緊會咁樣做。不管是能不能夠成功的 PMP， 那他們都是一個對於他的政治前途來說或者政治的計算來說都是 很合理的做法。那相關就是說你、哦、如果但是問題現在白韻六 send 了一封信給你們了，去說話就算你在個喺度講話啊，其實你咁樣嘅封信啊，個都唔足夠回應。即係我覺得白韻六呢啲就叫做幾串嘴嘅做法嚟嘅，其實即係咧個狀況就係假設就算真係有 PNP 出現咗，會唔會上到去立法會咪講，我都俾咗信你哋啦， 解釋咗 曬啦，你仲揾到上嚟做咩啫？咁樣咁誒個狀況，你又真係會落去唔好啊嘛？ 系， 系咪先？ 嗯， 你咪继续传召啊，各样嘢。其实你我 即系佢，就算去到都系会讲翻同一番说话。 系啊，一定系噶，一定系，而且仲会讲，即系仲会讲系我已经一早又安排咗会面，即系佢表现出嚟就系讲话，我系一个好合作嘅做法，系咪？吓、啊，你哋有任何，你哋有怀疑啊，有疑问啦、啊，咁样，咁我都會面咗啦，商業大家會面咗啦 ，OK， 跟住亦都出埋信啦，正式俾你哋啦，咁樣已經做曬嘅咯。咁而家你仲 call 我 call， 你仲想點啊 ？call 嚟 PMP 做乜鬼呢？咁樣即係其實面對呢啲咁樣嘅當真係有 PMP 嗰陣時候，佢哋又可以點樣撐呢？咁樣即係而家你譬如好似而家即係當然啦，而家新一屆立法會未正式啦，係咪先？咁、那個 PMP 係咪真係過唔到？唔敢講啦嚇，睇落去嘅狀況就 唔係 多數唔得。 事實上，如果冇其他嘅一啲新嘅線索出現嘅話，呢件事件其實基本上都係好大機會就係唔能夠繼續發酵落去㗎啦、其實都會喺即係基本，如果就算投票嘅話，都係會即係否決咯。功能組別始終都係 咁，你話係咪完全唔能夠發酵落？佢咧即系关于嗰、那个关于嗰个事件本身系咪能够有新嘅多啲证据啊？各样咁唔知啦，睇嚟就唔会啦。但系你嗰个发酵就系话，关于嗰个媒撮嗰、那个舆论、那個、上系咪完全冇咧？我又未必，我觉得 唔系，即系你会觉得系因为即系临近特首选举，可能就亦都 系啊， 搞啲花神 系啊， 大家啊你。即可能拉拢下啲哦，可能建制派都可能有幾個就話：，我都支持啊，咁樣睇下都好啊，咁樣都亦都唔奇嘅啫，咁講。 唔係，即係就算佢哋真係搞唔成個 PMP 啊，你都可以作為一個一個 A、B、C 其中一個位去叫做打擊啊梁振英噶嘛，嘗試係咁樣做啊嘛，或者輿論上再做一個咁樣嘅，因為你而家你譬如你橫州事件也好，呢啲依個老臉呢個白韻六 啊，這個李寶蘭被取被取消署任的事件也好，嗯，你都是你都會咁樣將個焦點擺落去，就係梁振英撲街㗎啦，就係，梁振英撲街㗎啦。咁而嗰個輿論焦點就亦都會變成咁㗎嘛，好似我哋頭先講點解講又要拎翻蘋果出嚟講啊，又要拎翻明報出嚟講，喂，你佢哋個主流媒體個成個焦點就會變成咁嘅，因為你哋啲泛民就係將個焦點擺咗喺嗰個位啊嘛，係咪先？咁佢咁跟住之後，我大膽假設下啦，即係如果你覺得之後哦。PMP 得咗之後，咁但係個輿論可以繼續喺度做，跟住佢哋咪拉下 banner 話我最黑暗嘅一天啊，各樣嘢，跟住之後又佢哋已經盡咗力㗎啦，表現咗各樣嘢啊，咁咪哇真係無恥啊，梁振英真係你知唔知啊？梁振英真係無恥啊，咁樣係咪？ 即係你覺得係可能即係搞下拉 banner 拉咗幾日頭版好過， 即係講一啲其實大家都已經知嘅嘢咯，或者大家其實已經，但係喺佢哋會繼嚟講，佢哋咪繼續去做依個咁嘅依個咁嘅 campaign 咯，依個咁嘅 ABC 嘅 campaign 咯，咁咪符合翻之後嘅成個 佢哋 特首嘅進程咯， 即係譬如如果。 特首選舉的進程， 唔係咁，因為而家泛民佢哋係吹緊自己搞嗰個特首選位，係諗住爭取300席噶嘛，係咁咪符合翻，即係如果配合翻湯姆嗰個講法，咁然之後你嗰個選位，然之後如果假設佢哋攞到一定嘅數目，咁咪再可以你睇下我哋一直係啦，我哋一直都係有做打擊梁振英嘅工作，有做ABC 嘅工作啊，咁我哋呢個關鍵嘅票數。我哋就繼續可以順理成章咁樣做王咯，即係更加有說服力咯。如果佢哋去做王嘅時候， 即 係 嗰個遊戲咪繼續咁樣玩落去咯。即係點解？即係又係翻轉頭去講所謂你點解話立法會選舉之後就其實就你個 失去焦點啊？直頭即係我覺得 變就其實係我或者全民制憲呢個議題，其實而家靠。泰博靠鄭松泰一個人是很難在立法會那裡變成一個主導到的議題咯，事實上就是這樣，即是你會是泛民他們會是因為你如果你說我立法會新聞各樣，那你不會說建制派他又提出了什麼好東西，政府又提出了什麼好東西，即這些不是什麼新聞來的，不能夠成為新聞，你當然說我反對派他們會做了什麼什麼什麼，這些叫做這些所謂立法會新聞，這樣說那你接下來不是由泛民他們去主導去做這些議題出來咯，而個議題就是梁振英是仆街，咁我就知啦。咁你可以做到啲咩？跟住換個另外一個咯，咁樣咁就叫做好咗啲噶啦。咁樣即係佢哋就一路係咁樣塑造啫嘛。而嗰個換嗰個就係可能係泛民覺得一個比較好嘅人咯。而嗰所謂比較好嘅人，咪就係佢哋會傾咗啲乜嘢翻嚟啊？即係譬如我支持啊。假設譬如曾俊華咁樣，曾俊華咁，你會俾我哋啲乜啊？ 即假設係重啟政改啦，咁即係呢啲佢 咁啊，重啟政改又會俾咩位我哋去上啊？各樣嘢咁樣，喂，或者甚至乎你有咩政策可以俾佢通過？即係呢啲咁，係用呢啲方式去叫做繼續佢哋呢個咁樣嘅永遠嘅反對派，永遠嘅做法。系嘛？呢個係叫做反政府嘅做法。 我係覺得即係有咁講，即係我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即係話其實做一個永恆嘅反對派都唔係問題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假設你要做王嘅話，你日後你而家佢哋都15、16就係究竟假設做王做咗呢一個人出嚟，嗰啲佢做啲撲街嘢，你都要孭飛噶嘛。所以大家其實而家佢都未諗定啊。有啲就話究竟選唔選好？即係泛民派人派人去選。 泛民 派人派 有馮檢基有出嚟講話想選添。 泛民都要派一個出去選。 咁啊，練兵啊嘛。 係啊，即係唔做王啦。因為做王個風險就係基本上佢做啲乜嘢，其實你都係 endorse 咗佢做噶嘛。其實因為你班人係投票俾佢噶嘛。其實佢再。做啲再撲街嘢都得㗎，即係咁23條都得㗎，即係一過到嘅時候，即係一俾佢做咗特首嘅時候，喂乜撚都推得啦，係咪先？因為你班民選議員、直選議員、民主派議員，你都 endorse 佢嘛。 唔係，就算你講到嗰個推23條啊，喂，如果佢話可以重啟到政改，嚇、啊， 咁就冇所謂。 今次政改可能唔同㗎啦，咁樣咁推咗出嚟都未必得唔得㗎。 唉，真係。 是不是你要知道是这样，因为那个现在的所谓边你在立法会里面的主导是哪里先。第一当然不是你泛民啦，其实是建制啦，是不是之后你泛民那个所谓反对派的主导又去了什么位置，即你看到很多报纸现在都拎回那个立法会来紧那个图，大家的错位这样的样子，是不是阿泰那位很特别的。 阿泰那位坐中间的位置。 叫山顶。 山顶中间。 山顶坐中间。我之前听他讲他说可以拿只脚出来 kick 人，但是kick不到。 唔係佢練下啲鏈球嗰啲啊，鏈球 唔係啊，朱我想唔係啊，嗰次佢踩場講噶嘛，佢話佢 如果佢坐側邊就可以踢 啊，唔係佢嘅暫定個位置喺側邊噶嘛，以為啊，即係嗰出嚟行落嚟嘅時候，佢可以伸只腳出嚟噶嘛，但係一結果就係嗰只腳再長啲啦，要 我覺得我覺得佢要練嗰啲扎鐵餅啊、鏈球嗰啲先至得啊，而家 即係你話泛民做嘅嘢係咪冇用各樣咁？冇話咩冇用冇用嘅，有用冇用嘅，即係 即係唔係呢個評論 個狀況就係而家係即係我哋本身覺得你立法會能夠可以個議席最大嘅用途係咪？再唔係以前嗰種咁嘅大家哦反對啊反對啊咁各樣啊，就算你即係講真，你話肢體動作各樣。做晒啦，教主仲俾人告緊啦，係咪先？你仲會可以做咩？你係咪真係走過去拿把刀劈呢？咁樣你唔會㗎嘛，事實上係。事實上你係唔會㗎嘛，係咪？咁好啦，咁你即係而家仲係我哋本身你話有個諗住係我哋最能夠做到利用立法會呢個平台，利用呢個咁嘅議席去所謂對香港真係能夠作出一啲改變嘅嘢。咁冇啊，做唔到啦。咁而家就係叫做繼續沿用返，即係以現時嘅立法會嘅人腳，佢哋所謂嘅泛民嘅組成，新泛民也好，舊泛民也好，咁你佢咪繼續係沿用返以往嘅一種做法囉。即係你從呢、這個所謂會提出 PMP 嘅時候，唔係話呢個提出 PMP 嘅嘢，即係點講呢，你係以前做會以前咁樣做咪大家哇拭目以待啦，大家咁樣各樣囉。咁而家其實都覺得屌佢做嚟都冇咩用㗎啦，即係做起碼做於我嚟睇啦，你唔會搵到啲咩新嘢㗎啦。其實 唔係，其實嗰、那個即係所謂泛民沿用嗰個方法呢，即係對於即係喺今屆同埋上屆個比較上面都真係、都真係爭，即係有住差距。因為過往你都可以講話啊，佢爭取即係雙普選又好，或者爭取一個時間表啊、路線圖啦。但係而家已經冇呢支歌仔唱啦、即係大家已經係覺得喺度揾一啲可能係 我而家遲啲就會講有呢啲歌㗎啦，重啟政改就會嚟㗎啦，點會唔會啫？ 將佢即係講啲事項出嚟就話啊，呢、這個 PMP 嗰個 PMP 咁，但係事實上嗰輿論上係唔係好炒得起咯？即係而家發現就係、即係可能佢之後都要諗啲一啲其他嘅辦法出嚟，搞一啲即係所謂嘅即係爭取多啲輿論嘅空間啦。 咁最尾就係你阿泰博依個所謂1:69啦，係嘛？咁樣即係依個係即係真個唔真嘅，你自己想知道、那個狀況就係咁樣噶啦，你明唔明啊？永續基本法或者所謂全民制憲，能夠。可以在立法會那裡一個怎樣的形式出現到呢，或者他能不能夠將泰國可不可以扭進六人，令他的奇才成為一個主導呢？說真的我就覺得十分困難的， 是即不是質疑阿泰、即是主要一比六十九真的很辛苦， 是十分困難的。所以你說為什麼是讲话我哋成个做法要改变啊，各样嘢，你热血公民会有另一种做法，当然新人身上场啦，系咪先？阿泰佢有佢领导嘅方式啦，系咪先？佢领导嘅方针啦，系咪先？咁热血时报点解又要有个另一个做法咧？系咪？点解要有热狗仔队嘅出现咧？系咪？咁样各样，即系呢啲系喺一个。整個香港已經不能夠好像以前那樣所謂抗爭，或者、不能夠期望 以前的做法可以得到什麼進展 的情況底下，那我們就採取我們相應的 嘅步伐啦，係咪先？阿大亨琴日都出個 post 啦，係咪先？你跟唔到咁冇辦法噶啦，係咪先？咁你尾燈都見唔到，即係我睇個我睇阿大亨琴日嗰個 post 話啊，如果你叫我哋而家叫我哋向前看嗰啲，真係連我尾燈都見唔到。我腦裏邊即刻響起，即係頭搖右尾擺。 係啊，咪仲係講緊話四年，即係你點樣去做嚟緊四年嗰個地區工作啊？點樣喺四年之後即係卷土重來啊？咩爭取議席啊？即係。心耕細作啊，再推全民制，因為嘥時間咯、啊，即係嗰個議席已經去，即係議席嗰個功能啊，已經去到一個即係極限啊，即係五區公投全民制憲。但係呢個公投亦都反映咗大家香港人就覺得喂呢、這個即係唔想要咯，即係 冇足夠嘅民意授權。 咁你 馬克槍在而家就唔想要咯，簡單啫。 咁啊依節係咁多啦，依節都即係其實都係抒發下呢個鬱悶多於一切咯，成個咁啊有啲唔係好好嘅咁樣，咁啊我哋好好檢討下，其實講真，因為除咗大亨都金口一開啊，就講咗你《要時報》係需要所有嘅節目都需要提升嘅質素啦，尤其是即係喺大香港早晨播咗嗰段咁嘅越洋嘅錄製節目嚇，講到明係啊， 有啊，見到大亨今日又喺 chat 啊嘛， 又望住你係嘛， 見唔見到？你 miss 咗啊？ 唉，時運高，時運高。anyway 啦，咁個狀況。我哋要再努力啲啦吓，就唔好淨係 赶緊呢个步伐 吓，赶緊呢个步伐啦。我都好惧怕自己赶唔到，老啦，跑得慢，个人又蠢，猪兜咁样。 唔好讲呢啲啦，真系。 唔好讲呢啲啊！我 晏昼国立大台，咁就希望国立大台咧，即系今日我都有份做嘅。咁啊，其实啊。就唔會咁沉重㗎啦,ok? 唔會咁沉重㗎啦，就個狀況係我哋係咪 輕鬆下係咪 唔係輕鬆下，即係你一定要 你娛樂性啊，唔係輕鬆。乜嘢做節目咧就係嚴謹嘅，做搞笑都係嚴謹，但可以咧係，係啊，聽嘅時候可以充滿翻啲娛樂性。 唔係本身個節目本身有本身嘅性質，有本身嘅所謂定位啦，係咪先？咁啊，打響個早晨講時事，或者可能有時會講翻我哋本身對香港嘅一啲嘅。社會層面上咁樣嘅睇法，哇，講到好似 提供一啲資訊啊， 咁樣，但係就即係國立大台就另一種性質嘅事啦，所以就唔會咁沉重噶啦，咁啊，我哋都沉重夠啦，係嘛？聽日都唔好咁啦，啊，唔係聽日，星期一都唔好咁啦 ，OK？ 咁 星期一你冇份做啊？ 咁咪提你咯， 好啊，好。 咁啊，國立大台3點鐘再同大家見面，今日大香港早晨係咁先，拜拜， 拜拜。